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转心仪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显前后收到两封奏书，这两封奏书都是弹劾韦皇后和宗楚客的，而宗楚客却当着李显的面杀了上奏书的人。李显这下不高兴了，自此韦皇后开始暗自担心，她担心自己会像当年的王皇后一样被废黜。虽然李显承诺过对他百依百顺，但是君心似海呀，谁能够保证皇帝的内心不起风浪呢？韦皇后的忧愁情绪逐渐在同党中传染，韦皇后的同党们有了末日来临的感觉。散骑常侍马秦克、光禄少卿杨军也体会到了这一点。原本马秦克和杨军都是泛泛之辈，只是凭借特长赢得了李显的赏识。马秦克精通医药，杨军烧得一手好菜，他们因此可以自由出入皇宫。在受到李显赏识的同时，也受到韦皇后的宠爱，绯闻就在所难免。在马秦克和杨军之外，有两个人也被忧愁的情绪感染，这两个人就是安乐公主和她的丈夫武延秀。他们在听说李显不悦的消息后也非常担心，他们担心韦皇后被废，从而波及自己。忧愁，无边的忧愁，但是忧愁和欲望总是交织到一起，邪恶就此产生。在韦皇后的心里，一直有一个比肩武则天的梦；在宗楚客的心里，一直有一个位极人臣、登峰造极的梦；在安乐公主的心里，一直有一个皇太女的梦；在武延秀的心里，却深藏着一个光复大周王朝的梦。现在四个人的四个梦纠缠到了一起，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一个人，李显。 在四个人的手下，恰好还有两个天然人选，精通医药的马琴客和烧得好菜的杨军。如果把两个人的特长合二为一呢，会是什么效果呢？公元710年6月2日，李显神秘地死于神龙殿，享年54岁。这个能力平平甚至低下的平庸皇帝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皇帝生涯。李显是怎么死的呢？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在前后细节上有所区别。《旧唐书》上是这样写的：时安乐公主至与皇后临朝称制，而求立为皇太女，自是与后合谋进阵。六月壬午，帝遇毒，崩于神龙殿。新唐书上是这样写的：六月，皇后及安乐公主、散骑常侍马琴客反，壬午，皇帝崩。资治通鉴上这样写：散骑常侍马琴客以医术，光禄少卿杨军以善烹调，皆出入宫耶，德幸于为后，恐世谢被诛。安乐公主欲为后临朝，自为皇太女，乃相与合谋，于丙中禁毒。六月，壬午，中宗崩于神龙殿。无论哪种说法都提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，由此可见李显应当死于恶妻恶女之手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没准儿李显就是自己突然暴病身亡呢，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？我认为没有，我坚定地认为李显是死于恶妻恶女之手，这一点可以从改年号的细节当中看出端倪。在李显死后的两天，他的年号被改了，由景龙改为唐龙。改年号就意味着不正常吗？对呀，不正常啊，很不正常。我们不妨看看李显之前的一些皇帝是如何对待先帝年号的。隋炀帝杨广于隋文帝仁寿四年继位，次年改元大业。唐太宗李世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继位，次年改元贞观。唐高宗李治于唐太宗贞观23年继位，次年改元永徽。李显于唐高宗弘道元年继位，次年改元四圣。李显于武则天神龙元年继位，光复唐朝之后，非但没有立即更改年号，而且沿用了两年。而在李显死后，他的年号被火速改为唐龙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，在一些历史悬案里面，年号扮演着相同的角色。与这一次改年号相似的还有一起，宋太祖开宝九年10月19日，太祖赵匡胤去世，两天后赵光义继位，随即改年号为太平兴国，而此时距离年末只有70天。匆忙改元的背后隐藏着一起千古谜案，烛影复生。那么李显之死是否也是一案呢？答案在每个人的心中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日子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，只要日子继续，问题就不断出现。 这时韦皇后也发现了日子里的问题。本来她以为解决了李显就解决了问题，现在韦皇后发现解决了李显是解决了问题，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，她如何控制局势呢？李显在的时候，韦皇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李显就是为她挡风的墙。现在这堵墙不在了，她就要独自在窗口受风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利用外戚这一条路可以走。幸好韦皇后早有准备，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哥哥族弟族侄安排进了朝廷，同时还把两个家族子弟发展为自己的女婿，现在到了启用他们的时候了。公元710年6月3日，韦皇后对外封锁李显的死讯，同时召集宰相到内宫开会，会议决定征召全国府兵50,000人进入长安戒备，这50,000人全部交给韦氏子弟掌管，驸马都尉韦杰、韦冠、卫尉卿韦玄、左牵牛中郎将韦齐、长安县尉韦波、郎将高松，在这个时候走上了前台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，礼部尚书同时也是宰相之一的韦温，他是韦皇后的亲哥哥。或许有人要问，这里面怎么还有一个高松？高松也不是外人，他是韦温的外甥，也算韦皇后的自己人。这样50,000府兵部队就牢牢掌控在韦皇后的手里，这是他的底牌，有了这张底牌，稳定局势看起来并不难。与此同时，李显的遗诏也在紧张的起草之中，诏书的起草工作由上官婉儿承担，太平公主在一旁协助。经过两个人的商议，诏书的草稿拟成，大体内容如下：立温王李仲茂为皇太子，韦皇后主持政事，相王李旦参谋政事。这个权力布局比较对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胃口，他们都想把相王李旦拉进后李显时代的权力格局。太平公主出于亲情和自己的利益考虑，上官婉儿则是向李旦示好，为自己的将来留条后路。然而两个人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，诏书的草稿很快被宗楚客否决了。宗楚客看完诏书草稿，马上找到礼部尚书韦温，语气严重地跟他说，相王辅政与礼不宜，且他跟皇后是叔嫂关系，按照古礼叔嫂不能说话，那么他们同时出现在朝堂之上该怎么相处呢？所谓的叔嫂不能说话只是宗楚客的说辞，他有他自己的私心，把李旦排除出去，那他跟韦温就有了辅政的机会了，说到底还是为他们自己。在宗楚客和韦温的游说下，韦皇后把相王李旦从辅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，改为闲职太子太师，这个职位相当于顾问，顾得上就问，顾不上就不问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韦皇后认为差不多了，该是向天下公布李显死讯的时候了。6月4日，李显的灵柩从神龙殿迁往太极殿，韦皇后召集文武百官，向天下公布了李显的死讯，然后登上金銮宝殿临朝摄政，赦免天下，改年号为唐龙，在6月4日之前为景龙4年， 在6月4日之后为唐龙元年，历来改年号都是皇帝的事情，而临朝摄政的韦皇后却自作主张改了年号，这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浅薄至极、愚蠢到家的女人。她想用改年号的方式将李显这一页快速地翻过去，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太过刻意了，便是欲盖弥彰。改完年号后，韦皇后开始收买人心了，她将相王李旦委任为太尉，这是位列三公的职位，不过也是虚职，形式大于内容。与相王李旦一起被任命的还有李守礼和李承器。李守礼是现存的武则天年龄最小的孙子，李承器则是相王李旦的长子，两人都被封王，李守礼为宾王，李承器为宋王，他们跟相王李旦一起陪韦皇后读书。在这三项任命之外，韦皇后有一项重要任命，任命韦温为全国警备及武装部队总监，这才是所有任命当中最关键的。有了这个任命，韦皇后就把全国的兵权抓在了手中。抓紧了吗？看上去是抓紧了。在韦皇后改元三天后，15岁的太子李仲茂登基称帝，尊韦皇后为皇太后。此时的李仲茂已经无年号可改了，因为三天前韦皇后已经改过了。别的皇帝都是先登基后改年号，唯独韦皇后导演下的皇帝是先改年号后登基，因此怎么看这个皇帝都不是正版，而是山寨版。而一般情况下，山寨版的寿命都不长。现在韦皇后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太后了，她该满意了吧？不，她还不满意，她还想比肩武则天。历史经验证明，君子在某些朝代可能绝种，而小人在所有朝代遍地都是。在武则天进行朝代更替时，君子不多，小人却遍地。现在这个现象再次出现，一群小人开始为韦太后鼓吹呼喊。小人的名单很长，核心人员有兵部尚书宗楚客、太常卿武延秀、司农卿赵履温、国子祭酒叶敬能以及诸多韦氏子弟，他们一起劝说韦太后仿效武则天的先例，在南北禁军和政府机关中任用韦氏子弟掌管，同时发展党羽，京城内外连成一片。韦太后马上点头同意，这正是她想要的结果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开始执行吧。随后宗楚客又给韦太后上了一道奏书，在奏书中他引用了一个图谶，这个图谶表明韦太后应该革唐命，开创新的王朝。要了亲命了，如果韦太后成功，李唐王朝就被腰斩两次，前一次是因为武则天，后一次则是因为韦太后。在宗楚客的奏书中还提到了三个人，一个是登基称帝的李仲茂，一个是相王李旦，另外一个是太平公主，这三个人是韦太后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，而绊脚石始终是要被搬开的。不久，宗楚客、韦温、安乐公主又纠缠在一起，他们开始密谋，针对的便是三块绊脚石，只有搬开这三块绊脚石，他们